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姜炳生，江户前日料品牌创始人，中国饭店协会日料委员会执行董事长。16岁从河北农村来北京谋生，20年前只身去日本学习日料，成为首位获得日本农林水产省大臣奖章的华人厨师。2006年回国开店，用12年时间打造出拥有5个品牌、30家门店的北京西餐10大品牌餐饮企业。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姜炳生。当年一句日语不会，在日本沦落到以超市过期食品果腹的姜炳生，终于靠着他的勤奋得到了认可。2003年，他参加日本厨师大赛获奖，从此在日本厨艺界名声与日俱增，前途一片大好。但他在这个时候选择了离开日本，回到中国。实际上，当初去日本的初衷就是学手艺， 对对对， 没有说要以后就在日本待着了， 没有，没有， 实际上就是想学好了，然后带回国。 是的，是的，初心就是想把正宗的寿司带回国内， 嗯， 让更多人吃上。 那回来以后， 回来 要大干一番了。 对，回来以后呢，我这个就是浑身都是劲儿啊， 嗯， 因为我觉得北京这些寿司店呢、料理店呢，当时非常少， 嗯， 当时2005年嘛，非常少。而且我做的非常正宗了，已经，我非常有信心。 嗯， 我想只要给我个地儿，这生意一定会火。这样我就是东凑凑西凑凑，借些钱以后就把这个第一家店开起来了。 嗯， 当时选址是在建外 SOHO， 嗯，结果开起来以后，现实和梦想完全不一样。 大家不认吗？ 不是，是选址的问题。 哦， 我记得当时建外 SOHO 呢，周边全是工地。中环世贸了，银泰大厦了， 还没建起来， 还没建起，都是工地。我是在工地里开了第一家店。 那怎么选的呢？当时那个店 就觉得是在国贸附近嘛。 哦， 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哦，没有考虑到太多的因素。 哦， 都是工地了什么的，需要 还是有点心急哈，啊， 心急，特别急。 嗯， 回来当天找地儿，当天就定下来了。 哦，是吗？那这个太受打击了。就是一腔的热忱，一盆凉水下去就浇在那儿了。 对，当时呢就是没法营业，装修完了也没法营业， 嗯， 因为全是什么灰尘。周边的全是装修的那个大板子， 嗯， 围挡，没，我们没法营业，然后一直在那空着。 嗯， 然后最后营业的时候呢，我记得每天呢就几个人，而且来的都是日本人。因为我们当时在北京呢有一个日文的杂志， 嗯， 我们在那个杂志做广告，那这个杂志有我们店的介绍， 哦， 还有我的介绍， 嗯， 因为我当时在这家日本的这家寿司店是非常有名气的， 嗯， 是吧，也是名师，所以呢就是一听说我是在这家店学过的厨师，开了一家寿司店， 嗯， 这些日本人都很好奇， 认， 他们都认。这样就陆续这些日本客人呢都来到我店里， 嗯， 包括像当时日本大使馆的大使啊， 啊， 他们经常来我店里， 嗯， 日本那些大的公司了， 嗯， 社团了都来我店里， 嗯， 但是这还不是你的初衷啊，你的初衷是想让中国人吃上最地道的日本寿司啊。 是 啊，结果开了个店，好容易在国内开，来的还全是日本人。 是啊，是啊， 这局怎么破呀？ 嗯，也是中国人呢，就是觉得日本人经常去的地方 就正宗的。 对对对对对。的的确是这样，我对自己的产品自己的手艺是非常有信心的。 嗯， 我记得我当时是每天早晨5-6点钟就起床去，当时还是虹桥市场。 嗯， 每天早上去菜市场买菜买鱼，让自己收拾鱼啦、洗菜啦、摘菜，然后又 全都是亲力亲为， 全是亲力亲为。因为当时客人少，也不敢雇太多的员工。 啊， 我呢是又当采购，又当老板，又当厨师，又当服务员，还当收银。 啊， 能干的活我几乎能干就全干了。 嗯。 然后当时我记得服务员就2-3个，厨师呢也就2-3个，这么着开启了第一家店。 嗯，那在当时这个效果不好的时候有没有受到打击啊？你本来特别自信的嘛，我这手艺我的产品都是一流棒的，我怎么开个店跟我想的不一样呢？ 是的，说的非常正确，就是我呢也没想到我的选址是这么差的一个地方。我记得是什么呢，我借了所有人的钱开了店以后，装修完以后，然后运营资金几乎就没有了，我记得就2-3万块钱。 嗯， 交了房租，然后就人工工资发不了，人工工资发了的话呢，然后买菜的钱又没有， 就没了。 对，就是当时也太苦了，你知道吧，很多朋友劝我就把店关掉吧。 嗯， 他说你这 个就少赔一点嘛， 他说你起码少赔一点。 嗯， 说你这个这借那借，你第一你还不上，我实在还不上，我回日本打工。 嗯， 我也给你们还上。当然我觉得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嗯， 当时呢我就是用心去服务我好每一位客人，然后用心做好每一道菜品，真真正正的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动了顾客。 嗯， 然后这样的生意渐渐好起来。 啊， 我记得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可能这店就黄掉了。 嗯， 为什么？房租 到期了， 就已经2个月没交房租了。 哦，房欠下了已经。 对，房东就已经说你明天再不给房租， 嗯， 我就拿锁锁，对，拿锁锁门。然后这边的工资有2个月没给员工发了都， 嗯， 就已经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最后我就跟那个房东，我恨不得给他跪下。 嗯， 然后把我在日本的经历啦跟他一说一讲。 嗯嗯， 他特别同情我，我说你再给我1个月的时间。嗯，我不行就不行了，然后他就说好吧，那再给你1个月的时间。 嗯， 然后跟员工说那再等1个月再发工资，再等等。 嗯， 结果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嗯， 然后银泰大厦了，然后中环世贸办公楼就入住了。嗯，是就差几天，然后就黄的时候就客人呜呜就来了。 嗯， 知道吧，然后客人一来了以后，这个就是每天就满， 太有戏剧性了，就是说每次都是到最后关头再也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峰回路转。 对对，我说再不行都跟他们说了，我说这个月如果生意再不行我们就把店关了，然后你们欠你们的钱我给你打条。 嗯， 我去日本打工。 嗯， 还给大家。 我觉得也是做人的人品，就是这种实诚劲儿。我现在是不行，我也不掖着藏着的，但是呢 是 我觉得还能扛，咱们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 对对， 而且有这个兜底，不行我回去打工我还你们钱。 对对对 啊，这可能人家房东同情归同情哈。 嗯， 但是我觉得也是看你还是一个实在人，然后再给你这个机会，包括员工跟着你也不容易。那会儿 是是是。嗯，想起创业那种艰辛呐。 嗯， 真的全是眼泪。现在回想起来全是眼泪。有人经常说这个老板是吧，很多人就是看到他的光鲜的一面，不知他背后吃过多少苦。 嗯， 受过多少罪， 是 过着连狗都不如的生活。真是 好惨呐。啊， 对对，全在我身上验证了。 对， 全经历过了。 您这是纯粹的白手起家嘛， 是 跟有资源的人做事情感觉还不一样。 是的是的。 所以这家店就起死回生了，而且越来越红火。 对对对，当时是北京是最好的一家寿司店。 啊， 你想连大使馆的大使都经常带外宾啦朋友什么的来我们店里吃饭。 嗯， 都是指名。 嗯， 啊，亲自让我做 啊。那你这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歇歇了。 是松 啊，缓缓了。啊，但是你还是不满足啊，就那一家店火了不行。 我还得扩张，我得做大，我再开分店，是吧？ 对对对，其实我回国以后不是说有一个开一家店就满足的那种人， 本来心里就有大目标的。 对对对，因为我当时在这家店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店的老板，这个日本的社长呢，他在日本开了几十家店马上要上百家店，所以呢，我特别那个崇拜他，我说有一天我也能真正像他一样，说开个几十家店，那该有多好啊！所以我就是梦想也非常伟大，我说我要十年之内我要开30家店，当时我就10年前我下的一个目标嘛， 2005年下的目标， 对对对对。 那你实现30家店的时候是哪一年？ 也就是今年。 今年。 对对，今年。12年的时间吧。 12年的时间。 对对对。 姜炳生，江户前日料品牌创始人，中国饭店协会日料委员会执行董事长。16岁从河北农村来北京谋生，20年前只身去日本学习日料，成为首位获得日本农林水产省大臣奖章的华人厨师。2006年回国开店，用12年时间打造出拥有5个品牌、30家门店的北京西餐10大品牌餐饮企业。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姜炳生。那是不是第一家店做好了以后，顺溜了以后，剩下再开第二、第三、第四家就会顺利一些了？ 对，第二家、第三家还是顺利一些。 吸取教训了哈，这个选址太重要了。 对，选址，但是选址这回这个没错了，但是现在又出现什么问题了？选人的问题了。就选合作伙伴 啊， 因为我呢一直在日本待着，社会经验全是日本的那种。 对，他那个文化背景还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就是既然说一就是一，说二啊不会去欺骗你。我记得我是2007年在上海开店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非常曲折的一个故事， 就被骗了呀。 就被骗了。当时呢，我是跟那个3个上海人，一起合作在上海开一家店，结果呢就是赔的稀里哗啦。我记得在建外SOHO挣的所有钱 都赔进去了， 我都投在上海了 啊。 结果这家店呢，不是生意不好，是什么合作伙伴选错了，把我的股份全给吃掉了。他生意好了，就把我净身出户了 啊。 这样就是我把钱也拿不走。我记得我从上海回来的，只能坐绿皮火车，坐10几个小时。曾经想过从那个火车上跳下去，因为家里的钱都用了，然后把所有朋友钱都借了，以后开了一家店，结果这家店又不是自己的了，所有的钱又没了，真的就是 你这是几起几落呀。 是，然后我记得是回来以后又是借钱开了第二家店，那是在、 我听你一天都在借钱呢。 一直在借钱。是因为没有积蓄吗？我这就是胆大，有点钱就想开店，因为我梦想是开店， 对， 我想凑足那个数， 挣点钱就又投入进去了。 对对对对，其实这也是咱们很多中小的民营企业家的一个那个痛点，有点钱就想投，有点钱钱全在门店上，兜里一分钱没有。弟弟， 我觉得身边的朋友们还不错哈，老借老借的人都还借给你。 是，就是因为我一颗善良的这个心嘛，就是可能是大家 还是靠人品哈。 对对对，的的确确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罪，最大的感触就是社会经验多了，经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嘛。 对， 最后还是找到名师指路，开始学习。开了店以后，我觉得日本式的管理和中国管理完全不一样。日本人呢，他是比较积极的，就是不需要别人管， 那自律， 很自律。对，这就是差异化嘛，文化的差异化。那用日本的管理方法呢，企业的就是行不通，也走了好多弯路， 所以必须得解决本土化的问题。 对， 你照搬是不可能的。 对， 因为毕竟背景不一样嘛。 是的，是的。所以当时也是一边在工作，一边在到处学习，找一些企业管理的课程啦，拜一些名师学习啊，都是 经历很多， 嗯， 因为我 发现不能闷头干了。 对对对对，真的就是做企业不容易，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学历，什么都是被逼出来的。 就等于是刚开始被逼着学技术， 对， 技术学好了以后被逼着学人情世故， 对对对对， 对吧？人情世故，哎，差不多摸着门了以后呢， 对对对， 又逼着学更高一层的管理。 嗯，是的，是的，这个、嗯、人生真是百科全书、 嗯。那后来一家一家的店开起来了哈，北京的这几家店， 对对，都很 顺利，口碑生意都还不错啊、 哦。对对，都可以。 现在开到30家了，对吧？ 对对对对 啊，而且细分了品牌了，中间有侧重于寿司的，有侧重于 烤肉 的，食 的 哈、 嗯， 有一些炸物的什么的， 嗯、对, 对对对， 分口味了。 是的，是的、嗯， 真的是生意越做越大了。 真是这个功夫不负有心人。 嗯， 我觉得真的，人生所有的经历都可以成为我成长的肥料，也是我努力的一个支撑点吧。我的人生真的很精彩，我很满足。我觉得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 嗯、 这的确是这样。 那在你心里有没有一个重要性的排序？ 嗯， 比如说挣钱， 嗯， 开多少家店，这个规模、 嗯、 然后呢我的品质保证，食客的口碑等等等等、 哎、 在你心里有一个排序吗？ 是的，有，因为我就是一个厨师出身，我的梦想就是让更多的中国人吃上美味的寿司，这是我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江户前的一个经营理念就是什么呢？弘扬健康饮食文化，打造百年传承企业，成就百万年薪店长、 嗯、 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品牌的传承，是吧，真正打造在中国的匠人精神， 嗯， 真正的把日本的寿司带到中国，我们要打造百年的老店， 嗯， 这是我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使命， 不是说要挣快钱， 不是要说挣多少钱， 要做百年老店， 对对对对， 啊、哦嗯，那这个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尤其日本料理啊，竞争越来越激烈，现在光北京呢就达到2500家了， 嗯， 上海呢应该在6000家左右， 嗯， 那全国各地日本料理应该是在27000家，对我们其实冲击还是蛮大的， 嗯， 但只有在不断的在完善自己，在菜品的创新、服务的升级、环境的升级，几乎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开个新店，然后其中有到4年5年的店，就马上又要升级，又要装修，又要，几乎就是这样子， 就没闲着的时候， 对对对， 永远就不能说停下来，我喘口气儿， 是的，是的， 基本上喘不了这口气儿，都是憋着往前走， 是的。有时候我真的就觉得，就是工作是磨练心灵的道场，是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 嗯， 顺便挣点养家糊口的钱。 嗯， 是。 所以现在这个状态你自己还满意吗？ 其实我挺满意的，每天很充实。 嗯， 看到我们一个个新的小伙伴加入江户前的团队， 嗯， 通过这个平台呢，真正让他们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嗯， 然后得到他们想要的物质上的财富以及精神的财富。 嗯， 我们员工早上每天都喊的， 嗯， 做好员工，争做店长， 嗯， 买车买房，接来爹娘。我们 很实在的， 嗯。嗯，我们也有很多跟随我的一些店长啦， 嗯， 这个区域经理，他们陆续在北京了或在老家都买房啊买车， 嗯， 看到他们的能收获的，其实我内心是非常欣慰的。大家既然选择我，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头羊，所以我肩上的责任是非常大的。其实更多的是考虑到我们的员工能不能在这个城市上活着有尊严，有体面的收入， 嗯， 可以传承的事业。 嗯， 我觉得利他， 因为你是吃过苦的，你知道那个难受劲儿。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太了解他们的心情了， 嗯。你不愿意跟着你干的人， 是 再有那样的际遇。 对对对对，因为太苦了，真是。 嗯， 创业这种艰辛，所以他们经有个别的孩子很冒失，想出去闯， 嗯， 要开店。 嗯， 我拦都拦不住，因为我摔过太多的跟头了。反而有时觉得让他们摔着跟头也是好事儿，人生就是一定要有 早摔比晚摔好， 对对对。是是的， 嗯， 但现在让我重新再去摔跟头，可能 不行了， 对， 嗯， 还是环境造就人。 那现在有没有新的目标啊？30家达到了，12年的时间， 30家是我当初10年前的目标。那我们想在未来 的十年呢，我们再开到100家到150家店， 嗯， 这是一个门店的目标。 嗯， 那现在就是整个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的同时呢，我呢看到就是什么呢，就是整个日料人才的这个稀缺 啊， 很严重。 嗯， 因为经常我们店的员工跟着干的挺好，有突然有一个老板就去 被挖走了， 就来我们这挖人来了， 挖墙角来了。 我们这树大招风嘛，就是挖人，三天两头，因为年轻人经不起诱惑， 嗯， 是吧？多1000块钱、500块钱，他就要走，没有办法。 嗯，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员工破坏我们整体的工资体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很痛吧。 嗯， 所以我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也是。偶然的机会加入这个中国饭店协会， 嗯， 成为日料委的执行理事长， 嗯， 这个时候呢，这个身份决定责任感嘛， 嗯， 我觉得就是不一样了，格局也不一样了， 对。 那我想的更多的是什么？如何把日料在中国这个健康发，让它更快的发展？ 对，不光是一个江户前了， 对，做得更大，对，因为蛋糕足够大的时候， 嗯， 分 到的那一部分才足够大， 对，要不叫市场太小不行， 这是共荣共生 的。嗯 嗯， 所以呢，我就决定，我就跟我们协会的会长韩会长说，我说咱们应该成立一个日料的厨师学校，我们培养更多的厨师，解决整个日料行业在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人才的匮乏。所以我们会在国内陆续的职业高中啦、职业中专啦、嗯，我们就是会开日料的班，因为。我们是看到未来这市场的3到5年， 嗯， 日料会达到8万家甚至10万家、哦，每家需要5个厨师，那25万的这个人才是厨师市场，那谁去培养，谁去培训？ 你也教不过来呀、啊，你要自己教。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批量式的去培训， 嗯， 这样呢，第一解决这个日料人才缺乏，省得这个大家都去挖人。然后我们现在跟日本的农林水产省合作，然后做这个日料人才的一个考证，就是证书、 嗯、 我们会给发日本一样的证书， 嗯， 同时呢，我们会把日本的厨师请过来，派到需要的日料的一些个店里， 嗯， 做技术指导。嗯， 忙得过来吗？ 其实是还蛮忙的，就是老板呢有三忙， 嗯， 忙忙忙是吧，迷茫的忙，盲目的忙，盲目投资是吧，然后忙碌的忙。那我呢也是为了摆脱三忙，我也经常学习一些这个像阳明心学、 嗯、 学习国家政策方针、 嗯、 也学习这个 NLP 是心理学的一个课程、 嗯、 通过了解人认识人解码人性、 嗯、 也让自己提升了一些能力，从原来不会讲话不敢讲，到敢讲是吧，不会与人沟通交流， 还讲得很生动。 谢谢谢，也是我觉得作为老板必须时刻处在一个非常有危机感的这个状态，就是给自己敲警钟，不能再回到解放前。 嗯， 因为过去吃过苦太多了、 嗯、 走的弯路太多了，的的确确是通过学习以后呢，我个人能力各方面呢都得到了提升，最重要是找到了自己的愿景、自己的使命和雄心以及热情， 就越来越明晰了。 对， 方向在哪里？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我会给我的公司整个未来的蓝图规划，也做得非常清晰。我公司到底做什么？ 嗯， 为谁做？怎么做？ 嗯， 其实更多的。原来是为自己，然后最后为员工，现在为社会。 嗯， 真正说就是把你的企业做到说为人民服务这5个字的时候、嗯、我觉得可能我们真正的就是成功了。 好了，听众朋友，江户前创始人江炳生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故事广播。